快乐假期。快乐假期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 儿子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老公，开车要系上安全带哦。 您开车系好安全带，安全出游由家人的第一个拥抱开始。 我喜欢旅游，吃的零食果皮统统装下。我还是个篮球运动员，总能把用完的矿泉水瓶准确地投入垃圾箱。你问我是谁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， 欢迎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今天带来的是谭丽华指挥北京交响乐团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 A 小调第三交响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